牵你的手，你是否也和我相同？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管超载的眼泪，整个是绝望和心碎。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。手心的蔷薇， 自生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、嗯、烂后枯萎， 经过几个月却 有你在。 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香味。所有遇见，你流着心碎的一夜，骄傲的展现，你真无所谓。偶尔放纵的泪，像汹涌的海水。 萧亚轩的代表作，这首歌由姚谦填词，小柯谱曲，收录于他1999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《萧亚轩》当中，也是专辑的主打歌。 还记得吗？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？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去代替了？ 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 是陈学冬演唱的《不再见》，这是电影《小时代三：刺金时代》的主题歌。 离别没说再见，你是否心酸？转身寥寥笑脸，不甘的甘愿。也许下个冬天，也许还是年。

诗句，我用它来描述我眼中的你，你的美丽。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部爱情喜剧，我用它记录每一天的你，你的生命。 时间去爱你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欣赏的是潘美辰的经典老歌《拒绝融化的冰》。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永远寂寞，永远保持一样的硬度，但是潘美辰想通过歌声表达的是，一颗融化不完整的冰，一颗漂浮在水上的心，可能会更苦吧。 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，坚持这样的角度和坚毅，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，坚持不变的寒冷和清醒。我也曾经温暖，我也曾经轻柔，只是你一再的欺骗，叫我如何承受。 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，坚持这样的角度和坚硬。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，坚持不变的寒冷和清醒。我也曾经温暖，我也曾经轻柔，只是你一再的欺骗，叫我如何承受。我渐渐变得安静，让那曾经炙热爱你的心，化为一颗拒绝溶解的冰。不过是我今生的宿命，冷漠是我唯一。 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消失掉？床底下、书桌上、抽屉里，记忆里拼了命的找，一点点，一小时，一公里，一世人相爱过的一秒。公路上、城市中。心到向前不断的奔跑，当最难也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 这是黄品源演唱的《海浪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台湾歌手孟庭苇带来的《无声的雨》。这首歌由杨立德作词，陈晓霞谱曲，唱出了恋人心中那种微妙的情感变化。 却没声没响，